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现在北京健康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的周小杰博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再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蚊子的话题啊。再次欢迎一下周博士，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北京的蚊子啊。据说北京的蚊子其实也是分种类的哈，对吧？其实我们常见的一些所谓的那种不是特别凶猛的小黄蚊子，这是最常见的。还有一些那种所谓老百姓说的所谓的花蚊子啊，这个追着人咬的哈。正好您也跟我们来，您也跟我们来科普一下北京能见到的蚊子大概有几种呢？ 啊，好。北京最常见的，尤其在城区啊，其实不外乎就两种， 就两种啊， 就两种蚊子哈。主持人刚才说到的，黄色的这个，它呢是在室内，晚上睡觉的时候咬你啊，它是室内晚上啊，然后来上夜班叮咬你，那个花蚊子呢追着人咬的啊，其实特别凶悍， 特别凶悍啊。 它这个它的名字叫白纹伊蚊，学名叫白纹伊蚊，还有一个名字叫亚洲虎蚊， 亚洲老虎的虎是吧？ 对，特别虎啊，你就知道它叮人的那个强度非常高，它是叫白纹伊蚊，在白天的户外，他是上白班，然后在而且是在户外工作啊，然后去吸血的，然后而且确实是他有两个活跃高峰，其实一般人可能忽略了，其实早上5点钟到8点钟，和下午的4点到7点，这是他两个吸血的高峰，在北京， 就是白纹伊蚊的这种 白纹伊蚊，所以您早上一早一晚一黄昏吧，他晚上他就不活跃了，然后呢在户外其实就是他，这两个时间段你要注意，那个晚上睡觉那是家里的，那就是叫淡色酷蚊， 淡色酷蚊、 也叫家蚊子啊，他就喜欢在家里咬你， 他这是城里边常见的两种是吧？ 对，但是最常见的比例他们基本上是4:1吧，4:1的关系，就是80%到90%是这个酷蚊、 就是酷蚊，淡色酷蚊， 对对对对，白纹伊蚊呢近年来啊，尤其是最5年，越来越多。 对，老百姓感觉也是这样、 是吧？一出去原来不怎么样了、现在就是这个蚊子原来，因为它是一个入侵性的蚊种，它原来在我们国家的南方和东南亚盛行，但随着气候这个变化呀，这尤其城市啊，这个热岛啊，效应高了，它就越来越往上走，往北走， 往北走， 我们叫北上。这个蚊子在北上，所以就会多。 这就是，所以老百姓就是其实对于那种比如说淡色酷蚊咬一个小包吧，有的时候还能接受，那个白纹伊蚊咬一个包吧，就特别的特别 非常对，就咬完之后他们的过敏反应啊，其实不一样，其实咬了之后痒。痒就是一个过敏反应， 过敏反应， 对，它叮咬的时候会把它的抗凝血剂，它为了吸血方便给你抗凝，这个抗凝血剂啊，是一种外来的物质，是一种过敏源，我们人体细胞免疫细胞感受到之后，就会来了，想把它杀灭，然后会聚集大量的这个巨噬细胞、肥大细胞过来，吞噬它，吞噬这些外来的物质，那这样的时候我们还有组胺，组胺呢就扩张血管，让你的组织液渗，让毛细血管的那个血液渗透到组织当中，所以你就会感觉有包，这个包的大小完全取决于蚊子的这个吐你的一个口水， 口水有多少， 对，口水还有它的过敏性它就如果是特别毒的那种，就大家说的毒特别强，那个包特别大啊，就是过敏反应比较严重啊，也分人，但是通常来讲蚊子尤其是这个花蚊子啊，毒蚊子特别厉害，确实就 是。所以这个可能对于我们老百姓的就是感受特别明显，就是一旦被这个所谓的白纹伊蚊咬了之后，红肿啊就可能更明显一些，是吧？ 是的， 是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哈，就像同样是在外边，比如说一块乘凉聊天，有人他就招蚊子，有人他就不招蚊子，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可能血型有原因，或者是胖瘦有原因等等啊。 对， 您跟我们梳理一下，大约什么样的人群容易招蚊子呢？ 对，确实啊，这个蚊子对人也是看人下嘴啊， 下嘴， 确实是有这个现象的啊，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首先来讲，蚊子找人啊，蚊子对人对蚊子有不同的这种引诱程度，跟个体的遗传体质、遗传因素有关系。首先，为什么呢？ 我跟您分析一下哈，但是跟血型没有关系， 跟血型没关系是吧？ 跟血型 ABO 都没什么区别， 没什么，这个没有什么概率哈。你会发现你问一圈啥血型都有可能被叮对，其实它最主要的是气味， 气味 就是你要明白蚊子叮人这个过程，你就知道怎么防，还有就是怎么不让蚊子喜欢你啊！首先，它从远处感受到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你不可能不呼吸，所以二氧化碳呼吸这肯定会招蚊子。但是不同的人呼吸的速率、呼吸的强度不一样， 不一样。对， 那二氧化碳越多，越招蚊子。那就是比方说，年轻力壮的， 年轻力壮， 小朋友，代谢非常快，然后他呼出二氧化碳多，那有可能就把蚊子招过来。蚊子从远远的看着二氧化碳过来之后呢？他会先看一下，在外环境他有光线，他就看人了，以貌取人，看 以貌 看你穿啥， 看穿什么是吧？ 不是看你穿什么牌子，是看你穿什么颜色， 颜色是吧？ 通常来讲，比方说有的人说啊，为什么要穿浅色，对吧？是这样，蚊子这两种蚊子都喜欢黑色，红色，蓝色，黄色， 小众的颜色是吧？ 对，就大众的，就是深，哎，没错， 是吧？ 深色的， 深色的， 深色的，他都喜欢啊。尤其是第一位啊，我刚才就是按顺序来的，最喜欢黑色， 最喜欢黑色啊。 对，完完全全的，两个人对蚊子引诱一样 啊。 您要是穿黑 T 恤，他如果穿些白的，他有可能就是很大可能就是来找这黑色， 找黑色的哈。 对对对对，哎，首先看，接下来就是看啊，先闻味儿，先闻你的二氧化碳，然后呢，看你穿啥，哎，最后他还要找什么呢？还有一个人体的气味。 人体 气味，二氧化碳是共性的，但是每个人的味道，是 吧？ 对呀，我们有一句俗语叫“闻香识人”，对不对？每个人的味道不一样，这个味道怎么来？其实跟你的遗传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皮肤表面呀，你就是共生的这个细菌的群落不一样，种类不一样。有的人身上是这种味儿，有的人身上是那种味儿。大家应该能够体会到。所以不同的人，微生物种类不一样，它把你皮肤发酵出来的，比方说汗液呀、油脂呀，发酵会产生一种挥发性的物质，这些挥发性的物质就有可能招蚊子，那也有可能会产生的这些挥发性的物质不招蚊子，所以这个味儿特别重要。关键是就是个人的这个气味，那这个味儿跟谁有关系？其实跟体质有关系，跟人有关系，跟你的基因 DNA 有关系，因为你皮肤不一样，微生物种类还是有差距， 有差距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遗传有主要原因。但是呢，有没有办法呢？可以洗啊，可以洗澡啊，对吧？可以把这个味道，就是把微生物这个种落群落给它洗掉，然后味道就少了，你也可以穿长袖长裤，那发酵不那么厉害呀， 这些都是有效的这种方式啊。您给我们讲了一下这蚊子找什么人这样的一个原理啊，对吧？就是看来血型没什么关系， 性别没关系， 性别也没什么关系 啊，胖瘦可能也不见得有必然的 关系， 还主要就是身体的气味。 气味，还有人说这个，比如说糖尿病的这样的这个患者，是不是招蚊子这样的做法？ 有人说什么血甜 啊、 血不甜 啊、 血型啊，其实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啊，都跟他没有关系啊，跟地方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话，就是生活当中，就像刚才周博士所说的，您在选择衣服上，对吧？勤洗澡上面， 没错。 小孩呢，可能是因为他代谢的频率比较高哈，所以有效的一些避蚊的方法还是可以有的，是吧？咱先说在户外，上一期节目当中您说了涂抹这种所谓的驱蚊剂，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办法，是吧？另外在户外当中，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环境，比如说咱们就拿小区来说，有些环境也是容易滋生蚊虫的一个地方，是吧？ 对， 您跟我们说说都哪些环境，其实在小区里边是最常见蚊子容易多的地方。 好，我就把这个我们小区最常见的每个人生活的这个小区跟大家说一下。首先您进小区的门的时候啊，要看绿化带，看绿化带里边是不是会有那种小的积水，比方说一个垃圾袋，然后呢不小心被风刮进去了，然后它就存了点水，就有可能吃过的一些盒饭呀、一些塑料纸杯呀，那里边有积水，它就那一个杯子可以养上百只蚊子， 一个杯子可以养上百只啊， 一个小的鸡蛋壳 啊 都可以养几十只蚊子， 我天 哪，一个壳你想想 然后再走我们就是看我们房前屋后，这个属于无意识的，这种垃圾性或者是卫生搞得不好的，还有就是我们无意当中养的水，也养了蚊子， 也养蚊子啊。 比方说，的这个年纪大一点的长辈喜欢接水，空调的水， 它冷凝水， 对， 留下来， 不能浪费啊。北京缺雨啊，我们这个是 啊， 这水都是天上来的，然后呢比较肥沃，它可以养花，或者是从那个我们那个老旧小区它那个 有那个雨水管， 嗯， 会也会有水吧， 嗯， 也会接。然后呢，我曾经见过哈，一个阳台下面四十个小桶啊，都不加盖儿，全是水，而且里边都是绿水， 绿水， 绿水，它已经长了那个苔， 那个苔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呢，微生物已经在里边好，这种水特别容易养蚊子， 嗯， 所以有一句谚语叫。老百姓都是自己养蚊子咬自己，就是您回家认真看一下房前屋后，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积攒的这些水啊，包括居民区、居民楼那个出门门对上面也会积水， 哎， 那个地方常年如果堵了之后排水不畅会积水，那里边也会有蚊子。嗯， 所以有水的地方就容易有蚊子，对 对 吧？ 生于水， 生于水啊， 嗯。 所以小区里边如果再有个什么水系，然后这种景观水系啊， 对， 也容易招蚊子。 对，景观水体有两个条件，如果它首先它必须是活水，比方说喷泉一样，它就必须再转起来，这样的话蚊子就滋生就很少。 嗯， 另一个就是您要不要么就是养鱼， 嗯， 在里边放大量的鱼苗，可以吃这个蚊子的幼虫， 嗯 啊，否则的话一滩死水。 就是特别容易招蚊子啊， 嗯， 包括您刚才这么一说，里边有一些像什么楼道里边啊，包括有些堆积的一些废的瓦罐什么， 哎， 这些也容易滋生蚊子。 没错，就是虽然它您没有水，这个楼道没有水，那为什么会有蚊子呢？ 嗯， 因为蚊子它栖息的地方啊，就您说的一些罐罐里头啊， 嗯， 一些角落里边啊，阴暗呀，阴暗的潮湿的地方， 嗯， 那楼道恰好就是这个样环境， 嗯， 一楼的门洞， 嗯， 是吧？然后就有可能滋生蚊子。 嗯，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在环境的整理上，一方面需要物业啊，需要小区居委会，也得靠自己哈，啊，来收拾一下，是吧？ 没错，没错， 啊， 没错 啊。另外，家里边您像养花的一些朋友，家里边那种花盆是不是也容易招蚊子？ 对对对对， 啊。 就是这个生活习惯要改善，然后改进， 嗯， 垃圾分类， 嗯， 然后呢不乱扔垃圾， 嗯， 然后呢养花的时候呢花盆的托盘下面我们其实是根据就是建议大家， 嗯， 大家也不需要每天去看检查， 嗯， 您比方说在蚊虫指数低的时候， 嗯， 您一周看一次， 嗯， 我们遇到4到5级的时候了，说， 啊， 蚊子特别高或者较高， 嗯， 或者高了，我们您可以3天检查一次， 嗯， 不让养花， 嗯， 可以养花3天检查一下水里边，或者洗一下根啊， 嗯， 把花盆底边那个托盘 倒 一下呀， 嗯， 倒 一下， 哎，3天，哎， 这就跟咱们上期说的这个蚊虫叮咬指数结合起来，其实它不光是一个预防的蚊子啊，其实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改变啊，检查其实也是非常关键 的，对 的，是吧？ 对的。 另外就是家里边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 嗯， 家里边您刚才上回也提到了，像我们的所谓的淡色孤蚊可能在家里边夜里边会出来一些啊，就是传统的那种蚊帐哈，我小的时候可能家里边都会有， 嗯， 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特别好使的一个东西，是吧？ 对对，蚊帐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讲是最安全的一种物理防蚊手段哈， 嗯， 它是可以就是有效的避免蚊虫叮咬， 嗯， 啊，就是可以用蚊帐， 嗯， 尤其是2岁以下的婴儿， 啊， 我们建议还是首选蚊帐， 首选蚊帐哈， 嗯， 因为我们还会看到有些像电蚊香片， 嗯， 啊，包括有些电蚊香的一种所谓的液体加热， 对对， 在家里边进行，很多人家都是一宿插着电开着它，然后跟它一块儿睡觉，这种做法是不是也不太对？ 没错 啊， 其实，主持人您刚才说到的这2种蚊香产品哈， 嗯， 正规的蚊香产品，首先它是有驱蚊的活性， 嗯， 大家首先要明白这个蚊香最主要的作用是驱蚊， 嗯，驱蚊啊， 不是杀蚊， 不是杀蚊， 要杀蚊的话必须浓度非常高， 嗯， 所以有2种用法， 嗯， 第一，房间里如果您感觉有蚊子， 嗯， 不要栽人， 嗯， 把门窗密闭，然后插上蚊香， 嗯， 然后呢2小时， 嗯， 这个浓度啊就高了，就能把蚊子击倒，然后呢致死。 哦，就是时间的长度导致这个蚊浓度上升的是吧？ 没错， 哦， 不通风的情况下， 嗯， 密闭。那您想，如果在这个时候您在里边睡觉， 嗯， 跟蚊子在一起，你想想这个不通风的情况下， 嗯， 就不太好。 对， 所以也有说，也有可能就是您要睡觉了， 嗯， 我不能出去这个房间， 嗯， 那有蚊子那怎么办， 嗯？ 好，第二种方法，就是一定要在通风的情况下， 嗯， 比方说开个窗户开一点缝， 嗯。 或者就是门不要紧闭，开一点缝， 嗯， 开开空调，然后呢把蚊香插在您的脚底下， 嗯， 不要插在这个头部啊， 嗯， 这个挥发出来比较多，然后呢蚊香呢在这个空气当中有流动， 嗯， 它本身会挥发， 嗯， 然后呢会换新鲜空气进来， 嗯， 这样对人体的危害最小，同时还起到了驱蚊的效果。 驱蚊的效果， 对对， 哦， 把蚊子撵到撵着它撵在你的身旁， 哦， 身外， 嗯， 哎，它就不过来。 就达到目的。 我觉得周博士您说的特别的详细哈，就是而且我们都从来没想过蚊香的这个用法是这两种不一样的这个用法， 对对对 对，是吧？所以如果要是没睡觉之前，还是您说那个上升浓度，然后关闭 提前， 哎， 然后睡觉之前通风， 通风啊， 换新风， 换新风啊，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把那个蚊子就杀死了。 对 对， 对。 第二种就是所谓的驱避，离开它，让它离开我们的身体，是吧？ 对的。 哎呀，所以简单的一个蚊香，但是最不可取的那就是关着窗户开着空调插一宿蚊香， 没错， 这个 连人带蚊一起熏。 对啊，这长时间对身体肯定是也有一定的影响， 对对对。 嗯，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家里边的一些朋友可能还会选择像现在的一些啊，昨天上一期节目当中您可能提到了啊，像驱蚊手环啊、驱蚊贴，这些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的效果当中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好使。 对对，目前我们也检测过，就是测试过各种产品，就驱蚊手环啊，就是闻着味道非常大，感觉一股植物精油的味道，往往其实效果是很难保证， 很难保证，是吧？所以我们还是选择那种所谓的含有驱蚊成分的避蚊胺啊、驱蚊纸啊这样的，这种涂抹在身上还是非常管用的哈。 对对对，正规的产品。 另外还有想问您哈，就是像我们家里边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指数哈，所谓的叮咬指数如果是真的是高了哈，我们把这种花盆啊、养鱼的地方啊，这些都要好好的清理一下。这些是不是也容易是就是家里边像厨房卫生间也容易养蚊子？ 对，其实有的时候家里边有也有可能，尤其是在南方城市啊，北方相对好一点，就我们养的那种水培植物， 水培植物哈， 水培植物，水培植物里面就是下面有根，然后里边有水，蚊子吸完血然后在里边产卵，这是有可能的。包括卫生间地漏那儿啊，即使没有蚊子也有可能其他的一些蝶蝇呀、蛾蚋呀，这个会反上来。所以我们就说家里边也要把这个积水清理干净，如果您长时间不在，就把这个比方说抽水马桶的盖儿 盖 上，哎，然后呢地漏那儿清理干净，哎，然后能封堵就封堵，这样会起到一个防护效果。 另外其实对于这种纱窗啊，过去平房的时候那种纱帘啊什么的，这种门上面其实也是一个有效的一个办法，是吧？ 对，您只要开窗在夏季，必然要有纱窗的保护。有的时候纱窗的网眼大了之后依然还有 蚊子也能够 钻进来，这是可能的。 哦， 就是一些蚊帐网眼大了还有可能蚊子往里钻，因为它吸血的时候，它是就是它活着就是为了吸血， 就是为了吸血， 为了达到目的，它可以就是说受点苦。 所以这个蚊子，咱们也多说两句。刚才开头说到了淡色库蚊也好，白纹翼蚊好，好像只有母蚊子叮人血， 没错没错，哎， 是 的，母蚊子吸血，公蚊子吃素的， 公蚊子吃素的 啊，母的呢主要是吸血。其实你也要理解母蚊子，它是为了生孩子， 有产卵哈， 对，产卵才能，它不吸血产出来的卵是孵化不了小宝宝的，孵化不了蚊子。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您说蚊子哈，这个进化的时间有那么多年了哈， 对， 时间特别长， 比人类500万年的进化历史要悠久， 有悠久。所以像这种蚊子啊，包括像蟑螂啊这样的，时间长的，是不是人家躲避的技能也是不断的更 迭？没错，我们常说啊，这个蟑螂蚊子见证了恐龙的灭亡，也亲眼目睹了人类的进化，所以它对这个世界的适应性，尤其是跟人共生的这个能力，它也在改善自己，完善自己。我们呢也在发明区别。方面蚊香，其实这就是就是此消彼长的一个，我们叫竞争也好，共生关系也好， 所以他们可能也在不断的这个啊，不断的进化， 对， 他 也有会有抗药性啊，也会在完善他自己， 也会有哈。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这个夏天来了哈，我们在看到这些蚊虫叮咬指数的时候，把家里边的环境、小区的环境先把那些容易滋生环境的、滋生蚊子的地方先给我改变一下， 是 吧？ 确实是。 另外，做好自身的防护，我们也请周博士介绍了这个蚊子怎么来选择什么人来进行下嘴啊 对， 也是希望大家在夏天当中能够过得健康平安哈。如果一旦被蚊虫叮咬的话，就是这些日常的生活当中常见的，像什么清凉油啊、风油精啊， 对， 这些都是可以的哈。 对， 当然了，特别严重的过敏可能您还得去医院去检查， 没错，去看一下过敏反应科 是吧。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周浩杰博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给我们科普了一下蚊子的一些常识，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啊，因为我知道您那个专业当中除了蚊子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害虫都是您的这个研究领域啊， 对， 希望您给我多做一些科普给我们啊。好，谢谢您， 谢谢。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进入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很多朋友会面临跨省换工作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医保关系如何转移呢？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方面的内容。有人问北京的医保如何转出外地医保，其实呢有两种途径。第一个呢是经办机构窗口办理，参保人员在本市检员的前提之下，只需要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区经办机构转移接续办事窗口提出申请，办事窗口对所报材料审核确认无误之后，打印参保凭证，并将参保凭证交给新参保地经办机构，新参保地经办机构向本市发送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本市在收到新参保地发来的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15个工作日内生成并向新参保地邮寄参保凭证和参保人员医疗保险变更类型信息表。第二种呢是网上自助办理，申请人打开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单位用钥匙在职工单位申报模块登录，个人呢在个人城镇职工模块用身份证号码进行登录，在查询管理打印医疗保险转移接续参保凭证模块打印参保凭证。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联合制作播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的内容就全部为您播送完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